心酒喝了后不能收，记得你曾说永远等着我，但情到尽头总是空。无情的风吹呀吹散我的梦，没有人躲得过明捉弄，情愿一个人面对所有痛，我真的不愿你难过。这场雨下不停，就像我的痛，它一点一滴淹没我。黑夜慢慢走，陪着我寂寞，爱太深就最怕失落。为爱伤心，为你痛，我的心谁能懂，一个人痴痴守着从前的梦。每一次想起像你深情的吻，就一再刺痛我的伤口。